隧道地盘再多12人确诊，群组累计28人染病。政府将于启德社区会堂设置指挥中心，下星期起借调100名纪律部队人员，来自警队、海关和入境处，协助追踪患者的紧密接触者。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31,041点，升21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803点，升5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4，日元103.85，瑞士法郎0.886，加元1.268，人民币6.478，英镑对美元1.357，欧元对美元1.227，澳元对美元0.777。新西兰元兑美元0.72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3.78美元，卖出1914.98美元。天气方面，冬季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地区带嚟寒冷嘅天气。本港今早气温普遍较寻日低8至9度。本港预测是大致多云，天气寒冷，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3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寒冷和干燥的天气持续至下周中期，下星期初渐转晴朗。现在气温8度，相对湿度74%，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老板，雇佣条例已经修订，在2020年12月11日或之后分娩的雇员。产假由10个礼拜加到14个礼拜， 新增4个星期法定产假的薪酬计算，以80,000元为上限，雇主可以向政府报销。 假如有产前检查到诊纸交俾老板，仲可领取疾病津贴，而流产定义都改咗。 想知多啲，打劳工处热线2717-177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嘟嘟啦啦嘟，精神爽利。 需要人来陪，不让我 心碎，让我爱到深处不后悔。其实我并不像他们说的那样多次难以安慰。爱人的心应该没有罪，为何在夜里却一再流泪？每天抱着寂寞入睡，想 王兴平的别问我是谁，正式开始今朝早的清晨爽利节目啊！早晨早晨啊！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联合广播。今朝早有前辈陪陪伴你啊！咁啊，唔使问啊！啊，别问我是谁，亦都别问究竟今日有几冻，因为真系有啲冻啊！吓，室外气温咧只系得单位数字八度啊，相对湿度73%，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寒冷天气警告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全部都生效啊！提提你啦，今日日子咧就嚟到2020年1月8日星期五嘅早上，农历11月25啊！至于有几冻，唉，真系一言难尽，自己出去感受一下你就知啊。所以都系戴翻啲颈巾啊，或者有帽嘅就戴翻顶帽啊，最紧要有件披得嘅外套啊。 给我一场戏，你看着我如意，被你从心里剥落的感情，痛得不知怎么舍去。

着我，亲爱的人，亲密的爱人，这是我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刻。 预测先，大致多云，天气寒冷，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非常干燥，最高气温约为13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是吹强风的。展望寒冷和干燥的天气会持续至下周中期，下周初渐转晴朗的。室外气温8度，相对湿度74%，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寒冷天气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全部生效。在这么冷的日子，如果枕边人起身的话，真的要安静地走开，因为吵醒了很容易冷亲。想起这一首歌，是不是该安静的离开。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爱情不是我想象，就是找不到往你的方向，更别说怎么遗忘。站在雨里，泪水在眼底，不知该忘心中千万遍不停呼唤你，不停疯狂找寻你。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还是该勇敢留下来？我也不知道那么多无奈，可不可以都重来？是不是该爱？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郭婷晶报道新闻。美国后任总统拜登指出，国会山庄受冲击事件是对美国民主的攻击，亦是美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日子之一。他形容国会遇袭是总统特朗普无情地攻击民主的后果，批评对方煽动暴力，以各种修辞破坏民主。拜登说不会形容闯入国会的人是示威者，而会形容他们是暴民，又指特朗普试图利用一批暴民阻止美国选民发声，强调总统不是凌驾法律之上，现时需要恢复司法部的荣誉、诚信和独立。美国运输部长赵小兰请辞，下星期一生效，是国会山庄被冲击事件之后，总统特朗普管治团队中请辞的最高级官员。他说事件令他深感困惑，难以置诸不理。去年三月，由白宫处理幕僚长调任驻北爱尔兰特别大使的马尔雅尼早前说，已经向国务卿蓬佩奥请辞。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以及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的幕僚长格里沙姆亦已经宣布辞职。报道说几名政府官员亦都考虑辞职。世界卫生组织正是评估是否可以向阿斯利康药厂的疫苗以及在中国研发的疫苗批出紧急使用许可。世卫一名疫苗专家说，正是检视一些来自中国的疫苗以及阿斯利康疫苗，亦有讨论并开始评估其他疫苗，促请疫苗生产商提供相关数据。该名专家又说，世卫协调的疫苗采购机制预计最快本月底或者下个月开始可以向低收入国家分发疫苗，又指通过机制可以获得超过20亿剂疫苗。他说如果要在今年底前向有关国家分发足够疫苗，需要大约70亿美元，而世卫已经筹到大约60亿美元。日本首相菅义伟说，举办东京奥运的决心不变。他表示，当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开始在日本大规模接种，相信民众对奥运的热情会增加。踏入今年以来，菅义伟已经在三个不同场合表达预期举办奥运的决心，前两次分别是新年致辞以及在日前首相府新闻发布会上。日本疫情恶化为东京奥运带来严峻考验，按照东京奥组委去年年底制定的计划，奥委会测试赛将会在3月4日重启。另外，菅义伟宣布东京都和周边三个县进入为期一个月的紧急状态。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31,041点，升21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803点，升5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4，日元103.82，瑞士法郎0.885，加元1.268，人民币6.478，英镑对美元1.357，欧元对美元1.228，澳元对美元0.777，新西兰元对美元0.72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4.62美元，卖出1,915.6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天气寒冷，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3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寒冷和干燥的天气持续至下周中期，下星期初渐转晴朗。现在气温8度，相对湿度72%，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40，早晨早晨啦！听紧呢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中文台联合广播嘅清晨上嚟。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仲有一个好冻嘅天气陪伴你啊！相信可能唔需要我讲咧，你个身应该已经深深咁样感受到啦。起身可能就着多件衫啦，尤其是可能你起身去个洗手间，又或者起身咧煮个早餐，又或者你起身咧做少少运动嘅朋友仔咧，就更加要披多件衫啦。斟定杯暖水啦，咁啊饮下就会暖下个身嘅。我自己咧通常用啲咩保暖嘅方法咧，即系除咗饮暖水之外咧，其实我屋企咧都会开冷气啊。大家冇听错，系真系开冷气。因为喺呢一个嘅冬天里边咧，开暖气咧，我觉得太干啦，尤其是一啲冲油式嘅啲暖炉啊，或者啲暖风机嗰啲咧，越吹咧块面就越干。我自己就中意开冷气，咁啊开冷气都会有抽湿嘅作用嘅，不过咧就冇暖炉咁干。但系因为讲紧冷气啫，其实佢真正系一个叫空气调节。咁相信一定咧系比室外嘅温度系暖啲。咁亦都可以调校到一个你觉得舒服合适嘅温度，尤其是呢有时可能夜晚瞓觉嘅时候同你朝头早清晨嘅时候嗰个温差係相当之大，咁好容易会冷衬。咁所以呢因为我屋企都有啲細佬啦，咁其实好容易会即係腐皮呀，然之后就冷衬。所以屋企呢都会喺冬天里面开冷气。即係虽然可能有啲人觉得冬天系咪即系应该可以唔使开冷气环保啲咧？不过有时候我喺度谂，如果因为咁样而去即系令到一家人病啊，我屋企都唔少人嘅，好多时候咧一病咧。就一个病就变咗成家人一齐病，仲要车轮咁样病啦。尤其是呢段时间疫情当中，你话去睇医生几咁担心啦，系嘛？所以都系尽量保持自己身体好啲，谂到方法帮自己、帮屋企人、帮朋友嘅话，都尽量去做啊！提提你啦，室外温只系得8度啊，相对湿度73%，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寒冷天气警告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全部生效。走过。 爱那刘师傅，爱那手盖屋，这一路我走过，甜蜜比苦涩多，有情是知足，无情是莫哭，伤心若太多，记住相爱时候，记住相爱时候，你的手，你的手怎那么温柔？轻抚过，轻抚过我每个轮廓。无可否认，我曾如此快乐。走过，就该珍重。 新曉琪走過。 张学友、郑中基，好讲下最新嘅天气先。本港地区天气预测系咁嘅，冬季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地区带嚟寒冷嘅天气。本港今早气温普遍较昨日咧系低八至九度，而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天气寒冷啊，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咧约为13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北风，初时离岸同埋高地咧系吹强风嘅，展望寒冷同埋干燥嘅天气咧系持续至下周中期，下周初咧渐转晴朗，室外温咧系八度，相对湿度73%，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寒冷天气警告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全部都生效啊！跟住咧，我哋都系国语歌嘅天下。 我喜欢的陈淑桦有这首歌。 我这样爱你到底对不对，这问题问得我自己好累，我宁愿流泪也不愿意后悔，可是我害怕终于还是要心碎，从未曾尝过真情的滋味，从未曾真正想伤害谁，如果是我把爱情想得太美，我应不应该放弃这最后的机会，如果真心付出是一种罪，我怀疑除了自己我还能相信谁，如果失去真爱人们好累，我宁愿流泪也不愿意后悔，可是我害怕终于还是要心碎，好累，我宁愿流泪也不愿意后悔，可是我害怕终于还是要心碎，从未曾尝过真情的滋味，从未曾真正想伤害谁，如果是我把爱情想得太美，我应不应该放弃这最后的机会，就是一种罪，我怀疑除了自己我还能相信谁，如果失去真爱人们都无所谓，那么我又哪来那么多身份，如果真心付出是一种罪，我怀疑除了自己我还能相信谁，如果失去真爱人们都无所谓，对不对，这问题问得我自己好累，我宁愿流泪也不愿意后悔，可是我害怕终于还是要心碎， 这样爱你对不对。好啦，咁啊，望个钟咧，又好快又到六点钟啦。一阵间咧，就会听一至六点钟嘅新闻简报。翻嚟之后咧，仲有半个小时嘅清晨爽利嘅。咁星期五咧，就会喺呢一个健健康康在清晨，有精神科专科医生沈君豪嘅出现啦。今日同大家讲呢个话题咧，唔单止系香港人可能面对紧，可能全世界好多朋友仔都面对紧，就系呢个失业嘅问题，大家都知啦。过去一年咧，即系呢一个疫情咧，都令到即系呢个经济拖垮得好紧要啦。咁你会唔会面对紧呢个问题，或者你好担心会面对呢一个问题咧？一阵间咧听下沈医生咧嘅讲解，希望都可以帮到你舒缓下你个心情就好啦。继续咧带嚟嘅呢一首歌，我哋有庾澄庆嘅《让我一次爱过久》。好，我哋转头翻嚟，再喺清晨上嚟再见。 除非是你的温柔，不做别的追求。除非是你跟我走，没有别的等候。我的黑。 黑夜比白天多，不要太早离开我，世界已经太寂寞，我不要这样过，让我一直爱个够，给你我所有，让我一直爱个够，现在和以后，在跳动的火，我的黑夜比白天多，不要太早离开我，世界已经太寂寞，我不要这样过，让我一直爱着够，给你我所 地区带嚟寒冷嘅天气，本港今早气温普遍较寻日低八至九度。本港预测大致多云，天气寒冷，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十二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寒冷同干燥嘅天气持续至下周中期，下周初渐转晴朗。而家气温八度，相对湿度7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吹强风。天气概况：冬季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风五至六级，间中七级，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北风七至八级，海有大至非常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六至七级，间中八级，海有大至非常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六至七级，初时八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七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东沙吹东北风七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北风五级，澳门吹北风四级，能见度9公里；在西沙吹东北风三级，能见度16公里。

同埋咧就最紧要就系保暖啦，保暖咧系颈啦、头啦、膝头哥啦呢啲，即系大家都会知道噶啦。咁有时真系好奇怪嘅，即系颈巾咧，真系唔觉意咧。你少咗咧，就真系覺得好凍，但係有翻條頸巾又好好多嘅。咁同埋咧，好多哥哥姐姐咧都講：哎呀，唔好冷親膝頭哥啊！啲後生仔女啊，最中意咧就係著短裙短褲嘅。啊，一冷親個膝頭哥真係好凍嘅。嗯，咁所以咧，有時即係都唔好話唔聽，有真係好容易會冷親個膝頭哥嘅。所以都好好咁樣保重自己，尤其是女士們啊嚇，嗯著短裙著翻對 boot 係真係幾靚嘅，不過咧就真係好容易會冷親啊！咁啊，亦都要提下你啦。咁啊，一陣間咧就會出現喺健健康康再清晨咧，就有精神科專科醫生沈君豪醫生嘅。哎呀，今日講呢個話題咧，都真係幾棘手下，就講緊呢個失業嘅困擾啊！咁唔知你有冇呢個失業嘅困擾咧，或者有冇呢個擔心喺度，或者根本你已經失緊業啦，咁又好憂慮自己嘅荷包即係越使越少咧，會唔會心理壓力會好大咧？如果真係有嘅話咧，一陣間就要聽住沈醫生嘅講解，希望都可以幫到你舒緩一啲嘅壓力啊！室外温只系得八度，相对湿度69%啊！继续我哋有周华健，让我欢喜，让我忧。 爱到尽头，覆水难收，爱悠悠，恨悠悠，为何要到无法挽留，才又想起你的温柔？给我关怀，为我解忧，为我平添许多愁，在深夜无尽等候，独自泪流，独自忍受。多想说声我真的爱你，多想说声对不起，这说情缘已经难再续，难再续。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的时间，再多一点的问候，不要一切都带走。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的空间，再多一点的温柔，不要让我如个女人，让我欢喜，让我忧，让我甘心为了你付出我 女人，让我欢喜，让我忧，让我甘心为了你付出我所有。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健健康康在清晨，钱佩佩身边有精神科专科医生沈君豪医生嘅。沈医生早晨。 大家早晨。 沈医生，今日呢一个嘅话题咧，对于我哋一众嘅打工仔嚟讲咧，其实都有压力嘅，即系其实唔好讲话打工仔啦，可能咧，尤其是啲父母咧，对于可能有打工嘅子女咧，佢哋都好担心啊。点解咧？我哋今日讲呢个话题就系失业啦。讲紧失业咧，我唔讲已经失咗业啦，系嘛？咁如果就算未失业，而家打緊工嘅，其實都好戰戰兢兢嘅，即係可能跟住今日仲有得做，聽日就可能飯碗不保啦。咁如果面對緊呢啲壓力嘅朋友仔，我哋應該點樣去幫佢哋咧？ 冇錯，其實而家呢個問題唔單止我相信係香港啦，即係全世界其實都面對緊呢一個問題。以前好似離我哋都幾遠 啊， 而家就其實可能好埋身，未必係自己啊，就算係身邊嘅人咧，可能都係面對緊呢一個嘅危機嗬。咁其實都係好埋身嘅嘢嚟嘅，真係。咁點算咧？其實我諗呢一個話題其實好闊嘅。咁但係即係以我哋角度嚟睇啦，主要如果點樣面對，如果真係發生咗啦，我哋都要去面對啊，係咪？咁其實個建議呢就係兩大個步驟囉。第一個步驟呢就真係要去照顧好自己嗰一個嘅感受同埋情緒先。然之後呢第二步就係重新出發。藉住呢一個機會咧，重整自己，同埋規劃自己，同埋重新出發。咁首先我講咗，即係照顧自己個感受同埋情緒先。其實呢個係非常緊要嘅，因為好多人咧收到一個咁樣嘅噩耗啦，即係冇辦法要失業噶啦。咁好多時候都會好難免噶，就去批評自己啦，又或者責備自己啦。又或者另一個方向就係責備老闆啦，或者責備公司啦，咁樣係咪？咁其實呢啲咧都係對於自己咧係冇乜幫助嘅情緒嚟嘅，咁都係會令到自己無論嗰個感覺啊、行為啊，都可能會即係冇幫助咯。 唔係發泄嚟嘅咩？ 我諗短暫嘅即係一個抒發啦，抒發咧係緊要嘅，咁所以點解要認同就係咁解。咁但係如果持續喺呢個咁嘅漩渦裏邊咁樣困落去嘅時候，好多時候將呢一個情緒就會激化咗。即系无论将嗰个唔开心嗰个嘅责备，嗰个 缠绕住自己， 缠绕住变咗个愤怒啊，变咗一啲嘅怨恨啊，咁其实咧就 冇帮助， 好危险啊！咁所以我咁第一样嘢就系要去到承认自己即系呢一个嘅感受。咁首先係一定係好難受啊，一定係好唔開心嘅， 彷徨啊， 係啦，將呢個情緒咧唔好收埋，即係唔好咧就隱藏咗佢啊，當佢冇嘢啊咁樣，咁呢個其實對自己嗰個情緒機制咧都唔係咁健康，咁佢遲早都會爆嘅，因為我哋月積咧就佢唔會自己冇咗嘅，隱藏咗嘅，我哋首先就去到檢視翻，即係認同翻自己有呢一個嘅感覺，甚至可以同人哋去到分享啊，又或者即係傾訴啊，咁如果你覺得比较难嘅话咧，不妨即系用一啲嘅方法，例如文字，例如咧就系图画，将呢啲嘢咧去到抒发出嚟，咁都系好紧要，将自己入边嘅感觉咧，即系去清咗先，咁第二咧就系承认啦，呢个实在个环境咧，呢一年我谂个个都艰难嘅，系嘛，咁呢个艰难系一个共同面对紧嘅一个问题嚟嘅，你身边嘅人其实都系可能面对紧，即系我谂而家嘅裁员其实都讲紧冻结都即系一个部分噶啦，即系唔系话一个两个咁样嘅， 可能大规模噶， 大规模嘅，咁所以呢个情况亦都系可以将佢去合理化咗先啦。首先唔好觉得呢个系一个自己 單獨面對緊嘅問題啦，而係大家個現實環境所即係造成嘅一樣嘢咯。咁首先重整，將啲情緒去到即係處理咗先。咁然之後第二步咧，就係點樣重新趁住呢一個咁樣嘅空檔期啊，一個工作上嘅空檔期咧，重整自己，然之後咧規劃自己，然之後重新出發， 即係增值啦。 冇錯啦，咁首先我諗係一個好緊要嘅步驟，就係、是、一定要維持翻嗰個嘅每日嘅規律。 系 呢个非常之 紧要，即系唔好话唔使翻工咧就瞓到黄朝白晏咁样啦。 冇错啦，即系可能开头嗰一个礼拜咁你唔紧要啦，唞下啦，咪俾自己插电咯。咁、但系呢个绝对唔可以持续吓，咁、 因为就会撇落去啦。 冇错啊，咁可能你俾一个界限自己吓、可能我五日后我就要重新起过噶啦，咁、就真系要有一个规律嘅吓，咁、就每一日嗰个作息时间咧，起床啊，跟住做啲乜嘢啊，咁就系要好好地去到定立出嚟，无论一个礼拜里边咧定咗。然之后每日咧再去到 fine tune 啊，再去到即系细调啊、微调啊咁样。咁中间点样去到摆呢啲嘢咧？就系、是、我哋要有一个长远少少嘅目标先咯。我哋都要趁呢段时间咧，去到问清楚自己究竟我哋生命嗰个目标啊，或者我哋一啲近期想做嘅嘢有啲乜嘢咧？咁列咗出嚟，列咗出嚟之后咧，我哋就将佢拆细。點樣有啲咩步驟，我哋要去到先至達到呢啲？例如我哋好似想去學好呢一個嘅游水咁先算啦，假設嘅啫。咁我哋中間好多步要做噶嘛，咁啊揾地方啦，揾教練啦，買呢一個嘅裝備啦， 即係規劃啦， 係啦，咩時間啦，咁就要去到好好地擺落去個自己嘅時間表入邊咯。咁亦都係一啲無論係興趣好啦，又或者係自己一啲增值嘅目標好啦，都係可以咁樣做。咁另外咧就系、是、记住唔好瞓到太晏、都系要维持翻咁嘅时间起身，然之后咧做翻我哋平时会装身啊，会梳头洗面啊，即系嗰啲咁嘅嘢吓，唔好咧就喺屋企嘅话咧，系啦就唔好嘅吓，咁尽量俾自己有个譬如即系预备外出啊嗰种嘅感觉吓，咁、另外运动啦、都相当一定要喺个日程里边咧加插呢一样嘢落去，咁、另外咧如果可以嘅话咧。俾多啲呢段時間咧，做一啲自己平時好想做，但根本冇時間做嘅嘢，一啲娛樂啊，一啲 fun time 啊，一啲即係幫自己可以放鬆到嘅活動啊，咁都可以加插落去啦。咁另外就係同朋友啦，同屋企人相處嘅機會啦，都可以趁呢一啲時間咧，好好地去到規劃咯。另外咧，就係趁呢段時間，亦都係要幫自己去到增值啊。例如咧。就係、是、問自己，其實我睇翻我自己做咗嘢咁耐啊，即係生活咗咁耐，有啲咩我係特別喺工作上邊喺個生活上邊做得好嘅咧、有啲咩我係重視嘅咧，同埋覺得有意義嘅咧，有啲咩我係特別即係知多啲嘅咧嚇，可以趁呢段時間咧去到重整啊。重整一下自己嗰个 CV 啦， 系 个履历， 咁即系起码你揾工嘅时候都有个方向啊嘛。 冇错啦，系啦，咁所以呢啲位咧，即系当你都可以练习下，即系当你再揾工嘅时候，你揾啲咩方向咧，同埋你点样去到 present 自己咧？ 系因为可能已经上一次见工，可能十年前嘅你都未必知道点样见工啦嘛。 冇错啦，冇错啦，咁所以趁呢啲时间就系做好呢啲嘢咯。咁每日个日程咧就可以分配啦。吓，头先我哋讲咗好多啦，譬如话呢啲增值自己嘅嘢啊，揾自己个价值目标嘅一啲嘅时间啊。去到运动啦，去到同屋企人朋友相处嘅时间啦，咁同埋一啲 fun time 啦，自己真系娱乐嘅时间啦，其实已经系好丰富噶啦，咁、你一日都唔够用噶啦，咁所以就系有一个好嘅规划，咁就系善用呢段嘅时间咯。咁另外就系要好好照顾自己啦，当然即系譬如饮食上边啊、作息、瞓觉上边啊，都系要平衡啦，亦、都真系唔少人咧系呢段时间都要勒紧裤头嘅，我知道系嘛，咁因为个经济上边始终冇咗收入 都嘅， 冇错啦。咁所以你好好地去到规划埋自己呢一个嘅，譬如话洗费上边啦，吓点样用钱啊，点样去到即系可以有一嚿钱可以俾你生活耐啲啊，咁样嗬，咁、就都系俾自己一个安全感先。 会唔会其实即系可能降低啲自己嘅要求去揾工咧？咁 呢、个就因人而异嘅，我觉得系咪啊？咁如果你个目标系想快啲揾到一份工啦，总之我有个即系 有得开饭就得噶啦， 系啦，有个安全感咁样，咁就咁你咪都系你其中一个你的决定嚟噶嘛，咁、都系可以噶，冇问题噶，我觉得系咪啊？咁、但系好多时候咧，有人就转咗牛角尖咯，但系当去到咁嘅时候，开始影响到自己。乜都冇心机做啊，咩都唔想去到你啊，觉得自己好冇用啊，唔敢去见人啊，呢啲咁样嘅状 狀態的話，其實 我就建議真係及早去到找一些人去傾訴、 嗯、 如果傾訴了都不得的話就要求助咯、 嗯嗯、所以其實即係不孤單的，有時可能你跟朋友傾訴呢，不覺意原來朋友有朋友是請人的嘛、 嗯、 就是因為這樣搭上搭就已經找到份工了，所以其實你就算有什麼困難，其實是跟家人又好跟朋友去傾訴的話呢，其實都有幫助的。 沒錯沒錯，同埋當我哋即共同面對嘅時候，可能你嘅朋友又係同面對緊呢一個問題嘅，咁咪共同好似有一個嘅方向咁咯，啊有個支援咁樣咯，其實對你嚟講都係心理上一個好大幫助。 話唔定可能兩個傾得咁投契，可能夾粉一齊做生意咧， 係咯，又有另一啲機會。 係咯，即又或者可能其實可能都已經打咗工好多年啦，其實都可能趁住而家啊有個少少嘅時間，不如就去讀翻書啦。咁其實都係可以嘅、嗯，即未必係一定係一份工只有一份工。當然你一定係嗰個經濟嘅能力能夠可以支撐到，即係為標準啦。但如果你話如果支撐到嘅，其實去充一充電或者去下旅行啊等等呢啲情況下，即當然而家可能未必可以即係去咁遠啦。咁、嗯、但係喺呢啲情況下，其實都係一種人生嘅規劃嚟嘅。 冇錯，我都聽到你哋電台咧有其他即係一啲嘅節目咧，就係、是、好多訪問咗一啲嘅即係藝人啊。佢哋呢段時間咧即係冇乜得開工咧，係啦，轉型啊，好多都係譬如自己搞生意啊，搞啲網上嘅嘢啊咁樣。咁佢哋都好開心。看到他们很雀跃、啊、所以这些其实大家看下去就是哇艺人没公开啊弊啦惨啦，但其实不是的，很多人呢就在这段时间去到求变求出路、啊、往往就是打发到有很多即发掘到很多呢即新的、啊、是啦新的方向啊新的兴趣啊同埋新的希望、啊。 嗯总之呢天无绝人之路的，只要你有这个的毅力呢、嗯、有这个上进心呢就一定可以创出一片天的。 没错。 好，咁今日唔该晒精神科专科医生沈君豪医生嘅，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再见。拜、嗯、拜。 拜拜。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这里的表演很精彩，请不要假装不理不睬。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不要被我的样子吓坏，其实我很可爱。男孩的悲哀说出来谁明白，求求你抛个媚眼过来，哄哄我逗我乐开怀。 没人理我。 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原来每个女孩都不简单，我想了又想，我猜了又们的心事还真奇怪。 时间来到早上的6:28，你听紧嘅清晨爽利又差不多告一个段落了吧。临走之前再次提提你啦，室外温得8度啊，相对湿度69%，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全部生效啊。约定你听朝早5点清晨爽利再见啦，拜拜。 没人来爱，无人问津啊，真无奈。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寂寞男孩情窦初开，需要你给我一点爱。嗨嗨，我左看右看上真奇怪。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由郭婷晶报道新闻。 美国国会山庄被冲击事件余波未了，总统特朗普受到千夫所指。后任总统拜登说，事件是特朗普无情攻击民主的后果，批评对方煽动暴力，试图利用暴民阻止美国选民发声。国会众议院议长波洛西形容特朗普是危险人物，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形容特朗普继续做总统一日都嫌多。另外，运输部长赵小兰请辞，是事件之后特朗普管治团队中请辞的最高级官员。事件至今最少四人死亡，超过六十人被捕。社交媒体 Facebook 和 Instagram 将冻结特朗普账户的时间延长最少两星期，直至完成总统权力交接。世界卫生组织专家说，进入2021年，世界拥有疫苗等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的新工具，但同时面对病毒变种等新挑战。世卫欧洲区办事处主任克鲁格在网上记者会说，办事处负责的53个国家中，已经有22个国家发现变种病毒株，传染性更强，但引发病症的严重程度并没有变化。他说，如果不加强控制，减慢病毒传播，将对目前已经承受巨大压力的医疗系统产生更大影响。克鲁格呼吁各国提高警惕，调查和跟踪异常的病毒快速传播事件、意外的疾病情况或者重症，加大对变种病毒的系统性测试力度，并利用有关数据推动早期预防。英国牛津大学和阿斯利康药厂合作研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已经派送到英格兰地区数以百计的疫苗中心和医院等。当局目标是在本月底为大部分在护养中心的院友注射疫苗，是英国国民保健服务史上最大规模疫苗接种计划的一部分。当局也希望在下个月中为头四个优先接种群组内的1300万名民众注射疫苗。卫生大臣夏国贤说，对于护养中心院友最快在本周内可以获接种牛津疫苗感到高兴。不过，伯明翰有地方领袖警告，辉瑞药厂同德国伙伴公司合作研发的疫苗在当地的库存已经几乎用尽，到目前为止未收到任何牛津疫苗供应。有政界人士去信夏国贤，批评仍然不清楚在伯明翰边个负责监管疫苗接种计划，亦不知道要向边个查询计划进度和疫苗派送情况。因为参与民主派初选，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被捕的50多人，大部分被扣查大约30至40小时之后陆续获准保释，昨晚离开警署，暂时未有人被落案。多名被捕人士表示，他们以现金30000至50000元保释，并交出旅游证件，下个月再向警方报到。有份協調初選的港大法律學院前副教授戴耀廷，昨晚11点几在馬鞍山警署保釋外出。戴耀廷相信香港人會以自己方式逆風而行。另外，特區政府表示，有海外政府官員和政客就個別人士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有關顛覆國家政權罪被拘捕，作出以偏概全和失實言論。强调特区政府无惧任何海外政府的制裁威胁，亦会毫不犹豫谴责初步干预香港事务的外国或境外势力。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天气寒冷，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寒冷和干燥的天气持续至下周中期，下周初渐转晴朗。现在气温8度，相对湿度71%，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